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20到22度。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在今天的中午时光，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叫《祖先的爱情》。此时此刻，这本小说的作者、文学编辑啊，陆源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陆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源。 这本小说呢，我觉得读起来并不容易啊。这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但是我觉得通过他的文字，通过他的故事，他勾勒了一个非常绚烂、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世界。如果你走进去，你一定不会失望。那今天我们试图走进陆源的文字，去感受他笔下营造的那个世界。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小说大概的故事，他在讲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代的事情，他在讲谁，祖先的爱情啊，这个祖先走到什么程度。 好的，谢谢。我这个长篇小说呢，它的这个发生的时代是在清末民初这么一段时间啊，一直延续到这个就是建国之前，大体是这么一个时间段。故事呢来源于我的这个，有一部分是我家族的故事，可能里边的人呢都是我的这个曾祖父、曾祖母，或者是高祖父、高祖母这么一辈的，所以我所谓的这个祖先呢，就是这么一代人，就是民国，大家可以大致这么理解， 是吧？ 对，曾祖和或者是高祖，就是曾祖的父母。也可能在里头， 就是太爷爷或者是再上一辈儿， 对对对 对, 对， 是的。里边呢其实就是主要的人物呢可能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爱情的故事和纠葛，但这个只是一个很粗放的一个说法，因为里边谈到涉及到写到的人很多，他们的这些爱情呢可能都是这个故事里边的一些内容。我在后记里头也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可能人们都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就是他们都是一个生活在这个状态呢处于一种很边缘的 而他们的爱情呢，恰恰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像一张飞毯一样的，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现实的大地，飞向天空。所以爱情呢，是我这个故事里面呢，既是它的内容，也是这些人们生活，也是我写作这个故事的可以说是一种原动力。 你说爱情之于祖先或者是之于平凡人，像一张飞毯一样啊。 对， 其实你说从明末清初到1949年，它也经历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对， 但是你把这个小说的主题或者说题目冠以祖先的爱情啊，那我们经常说其实爱情很短暂呢、啊、也就是那么18个月，甚至就更短而已啊。但是你说这是一张飞毯，那这个飞毯它是载着这个祖先飞了好多年呢，还是其实那只是人生的某一个片段？ 可能你说的都对。应该这么来说，分开来说，对于主人公里边有一位女主叫做这个刘英，她可能她一直都是就是不断的在这个爱情当中，这个激流或者是他这个河流当中不断的这个漂流的这么一位女性。所以你刚才说他究竟是一段呢，还是很长一个时间？那对于里边的这些特殊的人物来说，可能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确实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爱情的那个他这个时间会短暂。 OK， 这个都是我认为是不矛盾的，这看每个人的机缘。里边我的这个长篇小说里头，你会看到里边很多的一些事情，它已经不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了，甚至一些这个社会事件、历史事件啊，甚至一些就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这些很多的作为，你会发现跟他们的爱情故事其实都有关系，好像爱情就像一个引信一样，你把他的生活彻底的点燃了。 哦， 是这样。所以您刚才说的两种情况都是有。 像一个引信一样。 对、这个是一个爱情呢，在我这个小说世界里面，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它像空气的元素一样。对。 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陆源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位年轻的作家。这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对的。 其实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出版，在2007年的时候就大概写作完成。然后之前你的经历其实还让我看了之后觉得就惊讶了一下啊，因为似乎和文学是离得比较远的，无论是你所学的专业还是你童年的经历，好像似乎都没有说我要成为一个文艺青年的这个路子走啊。你是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包括研究生？ 我大学在人大本科是劳动人事学院，就是学这些管理类的，还有这个社会保障类的这些专业。到了研究生呢，是学的是财政学，是归为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是经济学的，是经济学硕士。所以，本科、研究生都是学经管、经济管理类。离文史哲确实是有一定的距离。 那从什么时候说，哎呦，我得写一部小说，而且一出手这多少万字，就30了？ 28、29万字。 29万字啊。 对， 就这么长一部文学小说就出来了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在写小说，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点的转变吗？还是一直就有啊？ 也是您说的都情况都对。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一直跟别人说，就说我是天生的一个小说家。这个之所以称为天生的小说家，我的意思是就是在我决定写小说以前，我没有真正想做过任何事情，就是没有自己就是说喜欢要做的。当我决定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包括我童年，我学围棋，学了6、7年的时间，小学初中都没怎么好好上，到后来呢也没有就是像大家想的啊，考个中文系啊这样的，就是始终离这个所谓文学圈子都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我也觉得很奇妙。但是我决定写小说是有明确的时间点的，我准确的记得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了？ 那个时候我是本科的，应该是读大二的时候，就是我在读这个王小波的小说。王小波 昨天是他的忌日嘛，所以正好纪念一下。 嗯， 就是我十八年前的时候，就一个晚上，我读他的小说，我差点从上铺摔下来。 读哪部小说？读他的哪部？ 黄金时代或者是青铜时代，当时都一块读了，反复的读。 嗯， 我非常的震撼。当时我想的是，哦，原来可以这样写小说。如果这样写小说的话，我很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原来接触到的。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学习的那样的经验，语文课本，当时我对那些语文课本里面那些 那样的文字， 对，我不是很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兴趣不是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我读到王小波的时候就彻底的打开了，我觉得那一天晚上就是像一个 人生的一个拐点， 对对对，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拐点，是这样。然后循着他的这个王小波的小说啊去读其他的，那他里面提到了所有的玛格丽特杜拉，当时他叫这个马尔克斯等等的这些世界著名的作家，他提到的我都按图索骥的去一一的去阅读，去疯狂的吸收和学习。就是从大二开始的， 就是大二那一年突然间，老天爷给你开了一扇窗， 对， 你发现这个风景，这个路途和我原来的都不一样。 对对对，但是后来人说，那你为什么又这个研究生还是读了一个经济呢？这个事情就是因缘际会，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你自己这个规划或者是怎么出来的。我可以这个再敞开说一说，就是我的研究生的导师他也喜欢下围棋，结果有一天他在本科的时候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你们有谁下围棋的，我就说我会下围棋，一来二去就认识了。那他就说你读我的研究生吧，我就 OK 啊，就这样。是 我需要一个陪我下围棋的学生， 对，是一个就是在大家看来就是很不严肃或者是很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 有点荒唐的这样一个理由啊。 对对对，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深知我就是这一辈子肯定是要写小说的，无论是这个兼职的就是全职写小说好，还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条件我可能一边工作一边写小说，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应该写，我能够写，而且我非常有兴趣去做这件事情，就一直从18年前 哈， 对对对，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就是一个对文字有自信的人，一个年轻的作家可以这么说，我真的觉得挺棒的，心里默默的为你点了无数个赞。 谢谢。 而你不是说我谦虚的啊，也许我的作品不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你非常非常的自信。所以说我们也期待啊，这么自信的一个年轻的作家，他笔下的那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啊。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第一眼看你的时候觉得陆远有一点苍白，有一点憔悴啊，这个脸上血色不足，然后有一点黑眼圈，然后我想这是什么样的人生状态或者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哈，会让你有一点憔悴。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现在每天都在创作，他说确实是，就是晚上我要写到一两点，然后可能早晨要起得迟一点，今天我还是特意早起然后来参与你这个节目啊。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为写作而生的，就是他一开始的人生路途可能没有瞄着这个走啊。当然前一段也说，就是说北大中文系能不能培养出作家啊，有的人是瞄着这个走，我为了成为这个我去学一些东西，有的人什么都不为，有的人兜兜转转，但是他命里那个宿命的点说你就是为写作而来的，那你怎么兜转，你无论你本科学了什么，硕士学了什么，你的导师是谁，你童年是学围棋学了那么多年六七年，你最后还会回归他，而你对他还能有一份自信，这个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啊。那我们继续回归到你的作品《祖先的爱情》。 好， 你说你选择了明末清初啊，我觉得很多作家或很多这个编剧会把自己的笔触和视角描向那样一个时代，战乱频仍，但是我们觉得他那个时候大家辈出是吧， 对， 那是一个有色调有温度的年代， 对， 那你也选择了这个时代啊，为什么？ 首先就是我小时候我的外公， 对着话筒，可以把话筒转一下，对，转话筒， 我小时候就是我的外公包括我的奶奶，他会跟我讲一些他们当时的故事，那你想那个年代就定在那了，包括我的父亲他也会说他小时候 我父亲是47年生的，然后他小时候包括他听说的一些事情，所以光是接触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我已经就跟这个现代拉开了距离了。其次呢，这个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它激发我写这个小说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形象的核心吧，是什么呢？就是在我家的农村的这祖屋里头，我爸爸有一天带我回乡下，但我们的祖屋已经早就不归我们了。他就说这个房子里头，在那个墙的夹层里头藏了一柄猎枪。 嗯， 这个事情可能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他跟我说的，那么就一直就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嗯，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我这个祖屋里头的那杆猎枪来作为一个引子或者是一个核心去创作一篇小说呢。 嗯， 所以我就想写一个短篇小说。但是随着后来的这个深入，因为这个枪使用的年代它就是在民国，所以我就把它放到民国去，干脆把它这个枪的时代和我这个爷爷辈、我的曾祖父辈他们的这个时间切合起来，是这样，所以就选择了民国这么一个时代。我不断的去找材料，去就是研究这个时代，我做了很多的这个案头的和这个挖掘素材的工作。 嗯， 在这个文津阁，国图的文津阁去查了很多资料。 嗯， 慢慢的就形成了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印象。我认为印象可能比一些具体的一些知识还要重要。 嗯， 那个印象就是一种氛围。 嗯， 这种氛围是决定了这个小说，决定了我要写的这些文字的这个调子、笔调和这个我们或者说是一种颜色。 嗯，色调，感觉 色调，对， 嗯， 是这样。 刚才和陆源聊的时候啊，因为看到很多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咖评价你的作品的时候啊，比如说马原曾经这样评价，他说陆源彻底虚构了近百年前祖先的爱情，这种写作需要大量的想象力，更需要还原南方细部风物的野心和耐心。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虚构了那么多东西啊，那需要多么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啊。 嗯， 一个作家他写的时候他要费多少脑细胞能丰富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他说其实不是，你就说到了刚才去文津阁查资料，他说 对， 有的时候啊，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你远远想象不到的。我小说里的人物他说的某一句话其实是我在文津阁看到的真实的历史啊，就是有人他写他的回忆录，他当时就是这样说了一句话，而你认为这是我想象出来的，而且你还觉得这个超乎想象，但真实就是这样的啊。 对， 真实的历史有的时候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对， 嗯， 历史或者这么说吧，现实和想象，我觉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和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就举我这个小说的例子来说吧，里边的那些人物他们的这些言行很多是真实的，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比如里面写到一些内战啦，这么一些都是真实的，还有一些社会的运动， 嗯， 都是真实的。 嗯嗯， 那小说的这个小说家的想象力我认为体现在什么呢？ 嗯， 就是把这一些言行、这些精彩的故事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往大里说是这样，具体的有很多的技法或者手段，那就很难就在今天就穷尽了。 对， 但是总呢，我认为小说家的想象力就是体现在他把这些事事物物看似不相关或者是无关的，把它嫁接也好啊，把它这个变形也好，把它凝聚成一个具有文学意味的一个文本。 对，有一句话叫文学是历史的肉身啊。 是，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啊，各种原因，你看到的历史，比如我们原来学的历史书上的历史啊，你看到的只是简单的年代，那个年代大概发生了什么，可是它无法给你感性的认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一种色调、一种温度啊。但是小说家不一样啊，文学不一样， 对， 它可以丰富它，让它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让你用一种非常感性的直观的视角去理解它，去感受它啊。然后孟繁华先生在评价您的小说的时候说， 当然他引用了一段话，就是昆德拉说的啊，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远照亮生活世界。嗯，那您这部小说你觉得对于生活的关照，对于当下爱情的关照是什么？或者你写的时候想这些了吗？ 无论你想不想，事实上它一定都是要映照你的现实的。 嗯， 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无论你去不去采风，无论你写的是唐朝，你写的是民国， 嗯， 事实上你多多少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你的现实生活还有你对现实生活的看法的一些映射。所以我在后记里面说到，我说这个我认为这个幸福有一系列的一个序列，那么爱情呢是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幸福和或者价值序列里边排在一个顶端的。可能我们在即由这个爱情拓展开去，变成我们对于这个幸福生活的追求啊，就是变成一个我们对于世界上的所有的美好事物的爱。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即使我在写民国，其实也就是在写世界，就是在写现实，就是在写我们 现在写当 下。对， 嗯， 是的， 嗯， 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抉择？爱情，我看也是古今一同嘛，对吧？ 嗯， 是的， 嗯，其实能和陆源有机缘在这里聊天啊，我们要感谢一个人，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之前跟大家讲过如何走进经典，跟大家推荐过傅秀莹的《芳村》，这个陌上啊，他写的是《芳村》，还有他在这儿推荐过自己的长篇小说《夜长梦多》 啊，非常优秀的一个小说家，他的《夜长梦多》也是非常的棒。 对。赵老师现在闭关在家专心创作啊，但是他说陆源这本小说非常的好，嗯，要让大家来读一读啊，营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现在我们就翻开这本书的序章啊，这本书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一般就是说可能是请人作序啊，然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当然也有起题目的是吧？ 对， 你这个是序章，然后第一章第二章啊。我问为啥有个序章，你说这是提纲挈领的一个东西。 对， 嗯，其实翻开序章你就能感受一下陆源文字的这个特点，就像他后记中所说的啊，就是它是一种强健的语调写成的。 对， 就是他一定要营造一个世界，营造一个感觉，一个空间让你走进去，而不是开篇就有的时候啊特别狗血写一故事然后你进去了。它不是啊，它是另一种路子。我们来听一下吧，第一段稍微读一下啊，你看看它营造的这个世界是大概什么样子的。陆源在序章这样写道，日本人进村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大月亮刚刚探头，傍晚的空气中有股小叶桉的香气。阿婆一直告诫我们，遇上日本人千万别转身就跑，不然会被枪毙，切勿原地傻站不动，否则也会被枪毙，更不可迎着他们狂奔，那样还是会被枪毙。阿婆说，你应该尽量模仿自然的事物，比如一株抚蝇草，一朵凤仙花，一块不起眼的铜矿石。天知道阿婆是怎么办到的，反正我办不到。我躲入蒲葵树丛，远远望着他们的罗圈腿。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路子的啊，就他以阿婆的告诉自己孙辈的这样一个劝诫啊，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 对， 然后作者出现了，我做不到，然后我隐秘到这个树丛里，远远望着他们的罗圈腿啊。所以说这是一片文学的秘境啊，我觉得你需要走进去。但是这本小说不是你说我很疲惫啊，我需要放松，我要想看一个好莱坞大片，你这种心态你可能进不去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有一点更打动你的，你读完之后有感觉的，让你久久回味的，比如说你出去旅行，我有一段完整的时间，那就带上这本书《祖先的爱情》。 对， 我觉得它会让你这个旅程更加的丰厚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1:24，在一段音乐和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陆源的这本 祖先的爱情，一会儿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时间11:27，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推介《祖先的爱情》，这是一本29万字的长篇小说。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陆源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陆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源。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小说《祖先的爱情》啊。节目的上半时段陆源简单的介绍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和他的人物啊，这是我只能浅薄的说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有两个男主双男主的这样一个小说。 对。 嗯，那这是两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们说完了这个男主再说这个女主啊。 好的。 嗯。 先说这个人物形象的来源。可能这两个人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个映射，但可能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这个是我写着写着后来突然发现的。写小说你要照顾很多方面，可能你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故事或者人物想得太清楚，但是就是有一种源源不绝的强大的动力推着你往前走。 嗯。 后来我就发现呢，可能这个男主里头的这个陆阿良，这个跟女主这个所谓青梅竹马的这么一个男人呢，他可能是一个我理想的或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的那么一个人。 嗯，超我。 对，超我。而这个另外一个这个陆家大少是个大少爷，我对他抱有很多的同情和怜悯。 它里边很多软弱的地方，很多让人灰心丧志的这些思想，我觉得也非常像我自己。 嗯， 可能它是一个还真的比较真实的，就是那种软弱的我、 嗯、 我从我自己的那种软弱和我的这个各种的坏毛病吧， 嗯， 里边得到了很多灵感，去塑造了这么一个陆家大少。嗯、他心气很高，他呢希望能够做出一点事情和业绩来。嗯，他打仗不怕牺牲。 嗯嗯， 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特别的这个灰暗的人物。 嗯， 我对他抱有的怜悯，在我的后记里写到，我说，我的写作的创造的那片天地啊，就像有魔风吹拂一样。 嗯， 魔就是魔法的魔。 嗯， 这魔风吹的大家都晕晕乎乎的，都特别的容易激动。 嗯， 都特别兴奋，在这个爱情的这个魔风的吹拂下，大家都好像一些超常的人一样的，能够这个凌波虚步啊，在天空飞翔。嗯，但是唯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沉重的大地，就是这个陆家大少，叫做陆云亭，他是男主之一。他总是很哀伤，他总是思想特别的沉重，有这样那样的负担和责任和这个要做的事情等等等等，让他就是没有能够感受到那种爱情的魔力， 没坐上飞毯， 没坐上，就是整个里边的人都有点疯疯的，包括他的弟弟。他弟弟是个闯祸精，这个故事很多的这个里边的这些矛盾也好，这些里边的这些纷争也好，都是由他这个闯祸精、 嗯、 我们称为败家精的这么一个弟弟造成的、嗯、但是他这个弟弟，我原来想把他写成一个就是一个坏家伙。 嗯， 包括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父亲那大地主， 嗯， 我把他想把他写成一个特别坏的人，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可能是这个艺术之神这个缪斯他一直禁止我这样做。 嗯， 我不得不展现他们这个光辉美好的一面。 嗯， 直到这样我才觉得啊，这个东西顺了，我能继续往下写了。 嗯， 所以男主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一个新我，一个旧我，或者像你说的一个超我，这样 一个本我。 对、嗯、一个本我。 嗯， 我常常说这个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写作了他，但是他同时他也教育了我。 嗯， 让我可以说是得到了某种提升。 对， 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这个小叔叔阿良，他的这个陆阿良啊， 嗯， 他的这些做法，他的这些性格，让我有一种怎么说呢？ 嗯， 愿意去像他那样去生活。 嗯嗯， 所以提高了我认为。 对，其实我和不少作家啊，写长篇小说的作家聊过天儿、他们和你有，我认为相似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创作并不是这个作者是个主宰，你有的时候身不由己，你进入了那种创作状态。你说哦，缪斯之神他没有让我把他写坏，可是我本身是想把他写成一个坏人，可是人性本就复杂，有很多面啊，然后坏人也不一定就全是坏的啊。 对， 他也有人性的东西。 对， 所以在那个神之手之下，你把那个人写得丰满立体，而不是扁平的。 对， 我记得我有一次和傅秀莹聊他的《陌上》啊，他那里头草长莺飞的这个方村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就是写村里啊，这个我们说农村妇女啊， 嗯， 你说他们能有啥事儿？就咱们这么认为啊，但不，他真的是杯水微澜，他把那个人写的就是，你看他之后，你会觉得那种心中的狂澜，上下起伏不能平静，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要经历这一切，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是 office lady， 还是一个生活在农村乡村的这样一个女性，你都要经历人生的这种心绪的起伏，这种坎坷，这种窘境。然后我说，你看你小说那么多人物啊，每一个人物的名字都特别好听，什么望日莲，其他我忘了。我说、你是先编织了一个吗？你说有这么多名字，然后我去这个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他说不是，就某一天一个夜晚，就我写作的时候，这些名字就来找我了，就是我写着写着这个名字就自然就来了，那个人物他自己就会说话了。这是我觉得是你们作家可能进入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并不由你主宰，那笔下啊那个人物啊 就仿佛铁马冰河入梦来，就像陆远，我今天看他觉得有点憔悴，可是他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都在创作，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在对话，甚至他说我写的那个人物教育了我。我们会狭义的认为那人物是你写的，你塑造的呀，可是在你笔下塑造的那个人物后来能够反观和你对话，甚至对你有影响，所以小说的创作可能并不是像我们读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个作者付出的心力，他所享受的 enjoy 的那份孤独，可能是另一番境界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男主啊，你说一个本我一个超我，有一个飞起来有一个没有飞起来，还有一个女主啊，这个女主也非常有魅力，说说她吧。 她的这个原型就是我写作的时候的我的女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丁丁。 嗯， 她性格特别，很特别，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小说的这个女主人刘英，性格也很特别。 嗯， 她是一个超越式的性格，她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文学里头啊，有一个称之为地母的形象，就是那些女人特别怎么说呢，任劳任怨啦，善良啦，母性啦，吃苦耐劳啦，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这个主人公刘英，她特别具有破坏力， 嗯， 她所过之处都是鸡犬不宁，天崩地裂，那些男的都为她争的这个就是中了魔法一样的，为她打得头破血流，一个两个，所以她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的文学女性里头的这个温柔贤淑的这么一种形象，不是的，她是一个像毒药一样的具有破坏力的一个女性。 用我们的俗话说，就不是一省油的灯。 对对对，事实上，在我的生活环境里头，我生长在广西，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女性，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其实都有一种比较强劲的这种东西在里头。 嗯，嗯 啊，可能这个我们说一个也不算贬低的话嘛，人家说我们穷乡僻壤出刁民， 嗯， 但是这个刁民呢，就是他的性格就是比较的这个强劲的， 嗯 啊，包括我们那边的妇女都是不只能顶半边天的，都是能顶大半边天的， 嗯， 在我看来，他们的这种强劲，我一直生活在其中。事实上，当我来到北京之后，再回望那么一片土地，那些人物，那些人。我觉得他们的这些性格吧，非常值得一书。 嗯 啊，非常的就是有特点。 对， 那一方土地养了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是，你看我的朋友圈啊， 嗯， 这个朋友圈里有东北人，有广西人，然后他俩特别说得来，就是他们觉得性格非常的契合啊。我们对东北可能有了解啊，就觉得东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广西人可能我们聊的比较少，但是他们应该是叫古越人吧，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民族， 啊， 是吧， 嗯， 他其实也是有一种剽悍的东西在里头的，豪放的那种东西在里头的，所以不一样啊。你看我们大江南北啊，整个版图，中原腹地和北边和南边，它有的时候会有呼应啊，有差异，但是也有呼应，这里面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啊。那说到这儿，我得替听众问一句啊，这个人家说娶妻要娶贤妻，哈哈， 嗯， 你写给丁丁，然后你说丁丁是一个其实和我们这个世俗认为的这个好女人，不是好女人， 嗯， 就是贤良淑德不一样啊， 嗯， 但是你把丁丁娶回家，她还是那么有一个破坏力的那种感觉的人和你一起生活吗？ 这个， 给你提供创作灵感。 对，吵吵闹闹啊，嗯，这些家长里短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在这个大的方向上是相当的契合的， 嗯 嗯， 三观是一致的。 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谢他，真的， 嗯， 他也算是一个教育者，我的教育者，我的启发者。 嗯， 我看到哦，原来是这样的，可以一个这么蹦蹦跳跳的生活，一直这样，好像也不为这个世俗所动， 嗯， 好像也不为这些具体的这些日常所烦， 嗯， 但可能并不完全是这样， 嗯， 但给我的整个的整体的感受是这样的， 嗯 啊。 就是彼此能看到，对方身上的珍贵，对方身上的好，嗯， 对，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 对， 刚才其实陆源聊到了，只字片语说到了你的童年啊， 嗯， 童年和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啊， 嗯， 这个小学呢几乎就 没怎么上好， 对，没怎么上、 啊、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讲讲。 我可能还没识字的时候，我就父亲就教我下围棋，下着下着我就把他给下赢了，然后就到市里头去跟所谓的这些业余的高手过招。后来这个也是因为当时80年代的时候，稍微这个年长一些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印象，就是当时这个中日围棋擂台赛啊，就是轰动这个大江南北。 嗯， 当时我们的聂卫平、聂奇胜这个9连胜，他们日本的超一流的选手，就造成了一股围棋热。那个围棋热我到后来就再也没有就是看过有这么热的，可能只有中国队这个足球队进世界杯可能能够相比。当时聂卫平就造成了这个举国上下的一个围棋热，当时就也是国家领导人这个说我们要培养这个围棋，要做一个围棋的强国，要超越日本。所以就一个举国体制下来，就在各地这个选拔这个围棋的这个幼苗。当时我下的比较早，而且可能下的也多，就被选拔上了，就参加了比赛之后就选拔上了，选拔上了就加入了等于是专业的一个训练的队伍，当时叫做市体委，现在叫体育局嘛，我就在这个体委里边就是下棋，专门下棋，还领很多的伙食费的，当时是国家的财政的、嗯、这么一个身份， 有点像运动员。 对，就是、哦、其实就是运动员、嗯、因为我们住在我底下的就是女子举重队。 哦、 广西的女子举重队是很强的，到现在也 是。楼下 是 吧？ 对，他们都是要去拿奥运冠军的。 你那么一比划，我以为下铺呢。 楼下、 哦、 对 下。 还有什么这个田径队啊，篮球队、藤球队，藤球是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队。 哦，真的是运动员。 对，是运动员。 嗯， 就这么下了6、7年。小学呢说的是上午上课，下午学围棋。 嗯， 但其实经常是全天的，就比如说拉出去集训啊， 嗯， 比赛啊， 嗯， 赛前的一些准备啊， 嗯， 那个时候就不学习了。 哦， 我甚至在这个初一升初二的时候、 嗯、 就没有去读这个初二，休学了。 嗯， 到郑州去自己一个人在那学习，学了大半年。 Oh, 就是为了这个打这个职业段位赛。 嗯 嗯，这个职业的这个升段赛、定段赛是非常残酷的，它这个淘汰率可能比高考还要厉害多了。 嗯 嗯， 所以嗯，后来最终是没有走这条路啊。 对对对，被刷下来了， 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 嗯， 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初中之后，你其实还如释重负，你觉得哎呀，还是挺轻松的。 对对对，我一点没有这个厌学情绪，包括到了大学。我还是很喜欢读书。 对，这和下棋然后参加那么严酷的选拔相比， 对， 这还是轻松多了。 对对，下围棋就是非胜即负，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当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嗯， 那 种胜败 对 于你的影响。 对，你会看到在这个赛场上那些小孩突然哇哇大哭，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有时候一招不胜满盘皆输啊。 嗯， 那种急剧的这种冲击、 嗯、 对于 一个孩子 来说，不满10岁的、 嗯、 或者10岁出头的孩子来说、 嗯、 太剧烈了。 对 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就是好像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我从这个那么激烈的搏杀的一个职业的赛场上退下来， 嗯， 我还觉得真的是长出一口气。 对，我们今天所谓的你回来，仿佛是你回到了这个桃园、嗯、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放弃了江湖啊、 嗯、 对，我觉得可能童年的这种影响对你今天的写作，你刚才跟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一定是有影响的、嗯、 啊，应该是有影响的。 对，你刚才说啊、嗯、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在面对那么残酷的虽然看不到这个 硝烟， 看不到战火， 但在棋盘上是刀光剑影， 真是啊、嗯、然后他要经历失败，那个时候无从表达，他哇哇大哭，但是这种我们不能说他是伤害吧， 嗯， 或者说某种程度他其实就是一种对于成长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伤痕，他可能会真的会带着。然后你看你今天写出这样的小说啊，我们看这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白桦他是怎么写评论的，他说作品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结构，极管 繁玄的叙事，把小人物的爱情故事隐匿于大家族的命运沉浮，历史中的人物祖辈们的爱情交织融合，如同一轴徐徐展开的壮美画卷，让人从中领略到一种久违的南方风情。我觉得就是你小说的这种结构，这种笔触，这种所谓的极管繁玄，一定来自于，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你小的时候下了六七年的围棋啊，可能会有这样的关系。我觉得 你可能是从这个，我觉得是从这个文本编织技法的角度，你觉得下围棋可能要缜密的计算的， 对吧，要需要这个算路很精，所以你写作的时候你可能 或者 写的时候结构啊语句上面要很计较，可能有这么方面的。 我觉得你可能不自知，但是可能真的带入了 啊。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影响是比技法这个写作更高一点的，或者是更超脱一点的呢，就是一个对你的这个观念的影响。就是写作就是下棋的人，他可能对于这个斗争这两个词是非常的敏感的。就是斗争，就是你要去战胜对方，对方呢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防止你战胜他，对吧？胜败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影响的话，可能对我的个性是确实是有这个影响。映射到这个小说里，你就会发现里边的人呢都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很能斗，他们不害怕他们甚至他们比较的怎么说呢，是一些脾气火爆，但是呢手段呢也比较丰富的一些人，总的体现为性格很坚韧。可能这个是真的有影响， 真的有影响。 你没有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往这方面想，但是你说起来说下围棋对你这小说有影响吗？可能里边的那些人性格真的比较坚韧，就是不会因为一两次的失败而就是说 放弃 自己原先的目标，他只会各种的迂回，各种的想办法去突破这些。 我想一定会有影响啊，就是你不同反响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对后来有影响啊。基于这样的人生过往，最近陆源写了一个8万字的小长篇叫童年兽。 对 啊，其实今天我们聊起这篇作品的时候，或者说他即将父子发表啊，或者说连载啊，你其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为啥会有这个顾虑？然后童年兽写的什么呀？ 童年兽其实就是写的我以这个在围棋队的那么六七年的那一段时光，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忘。那么的一段时光里边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以他来编织一个故事。编织一段事情应该不算一个故事。之所以有一些所谓的难言之隐嘛，或者是顾虑也好吧，就是因为里边其实讲到了童年的一些事情。具体呢我就不好在这里再生发了，如果有幸就是能够发表出版的话，将来大家有可能能够看到。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些故事都不需要我去再去虚构，它都原原本本的在我的心里面，根本就无法流逝。但是我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语调去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不让人觉得你是在呻吟啊，你在控诉了。我认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文学的。那么我要找到一个我认为舒服的，我又觉得可以很有力的表现这些故事的，让大家看上去有很多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文字呢，可能需要时间。后来机缘巧合，我看到这个一个90后的作家叫郑在欢，他写了一个驻马店伤心故事，讲的就是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受了很大的启发，我立即找他来聊天。聊完之后了，我慢慢的找到了我这么一个要表达的这个方式，准确的表达方式，我才把这个童年兽写出来。里边有一些童年的这个伤痛，有一些甚至是黑暗的一些事情。 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不带着伤痕长大的。即使你的父母再温暖啊，他们再完美，就是你的成长啊， 你周遭的环境或多或少都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些创伤。可是我们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就比如说刀割了一下，它慢慢血会凝住，慢慢的会形成一个疤， 是 后来不会影响你。但是有的人可能这伤得很深，后来就带着这个伤一直长，甚至这个疤揭掉了还会流血啊。嗯，我们无法评价童年里父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啊，因为它已经发生了。 对， 很多东西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视角。 对，你可以改变一下你自己对这事情的态度。 对，后来就不一样了。ABC 理论是不是？ 是的。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个童年兽，我们一起去走进你的童年去看一看啊， 会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您这个童年这种下围棋几年的这种生活对你写作的影响啊，我觉得我一开始可能我狭隘的理解这是一种术的层面的影响，你编织的结构，神秘的结构，但你说其实是道方面的影响。 对， 就是 有一些， 就是它是形而上的东西，它赋予了人物性格，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秉性，这种性格上的影响啊。咱们现在把这个陆源最后的这个后记啊，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就是这一部分文字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要让陆源给大家推荐两本有意思的书啊，就是你认为的好书啊。 好的， 我们先分享后记中的文字。陆源在后记中这样写道：祖先的爱情是以一种强健的语调写成的，它反映了作者对小说艺术的根本看法，他目前所掌握的全部技巧，乃至很大程度上他对人世的总体认识。然而从最初形象的萌发到整个小说世界的建成，支撑写作的并不是某个特定观念，而是对生活、历史和时代的好奇，是对一片异彩纷呈的天地不断描绘的强烈愿望。在这本小说里，幽默也许不单纯是一种笔法、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节奏，一种世界观，或者说是作者对现实的飞速便利。但作为小说家，我又不能不相信世界本身比世界观更重要，因为人们无论持什么样的见解，对世界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在以各自的方式追问何为幸福。我还相信爱情处于幸福序列的顶端，退而广之，它将扩展为人类对美好事物的爱，他们不断为之斗争，甘愿为之牺牲。蒲宁说过，幸福只给那懂得幸福的人。这是后记中的第一段啊，幸福只给那懂得幸福的人。解释一下这句话吧。嗯， 解释这一句话啊。幸福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它可能是跟运气啊，跟你的命啊有关系，可能也有关系吧。但是追求幸福它也是一个，它是一种需要能力。 嗯， 所以你要懂得幸福，你要知道自己为了幸福可以或者能够愿意付出什么。 嗯， 它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那种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可能并不幸福。 嗯， 它可能是赚了大财了你高兴一阵， 也可能是横祸也说不准。 对对对。 嗯， 对。 嗯， 所以我所谓的懂得幸福就是你知道幸福的方方面面，包括你知道幸福的代价。 嗯， 你知道你能够做什么。 嗯， 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东西能够达得到。 嗯， 可能这是一个，这一句比较诗意的一句话，但是它里边涵盖的意思就比较综合比较多。 嗯，对。 嗯， 幸福啊，追求幸福是一种能力。那给大家推荐两本你觉得比较好看的书。 我首先推荐一本这个波兰的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 嗯 嗯，这个小说呢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美。 嗯， 谈到了这个作者自己跟他父亲的一些事情，饱含了深情。 嗯， 所以你读这个书呢，它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读进去。 嗯， 但是它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综合的，很多层次的一种感受。 嗯， 你能够从里边得到美学的、哲学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嗯， 肉桂色铺子。 嗯，肉桂色铺子啊，还有一本其实你也提到了啊，就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啊。 啊， 嗯， 就是这个小说家这一辈子就写了这两部小说。 嗯 嗯，所以推荐他的小说，其实都是。现在他这个书呢已经出了他的这个在中国已经不止一个译本了， 嗯， 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嗯， 他的这两篇小说我们一般出版的时候都会放在译本里，因为都是一个很薄的册子，两本小册子， 嗯， 非常棒非常棒，他的小说布鲁诺舒尔茨推荐给大家。 对，有的朋友会有一种困惑，说你们推荐的书其实我看不进去啊，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着急啊，也许缘分未到，也许你的阅历、你的整个经历、你的储备，你还没有准备好。 对， 就像喝老北京的豆汁儿一样，不好喝呀，第一次喝这么，这什么味儿啊？馊味儿、酸味儿。但是，北京人或者说专做豆汁儿的人会告诉你，第一次不好喝没关系啊，你就不要强求自己喝，喝一口就好了。第二次不好喝这也正常，第三回、第四回，你可能就会回来。说我要喝， 可能有点要有点机缘， 对，要有机缘，然后你知道它的好，你就会上瘾了，你就会回来了， 是的， 你就不会喝可乐了，这是一种过程啊，不要着急。然后送大家一句寄语吧， 送大家寄语就是，这个文学是好的，文学能够让你更享受、更懂得生活。 更享受、更懂得生活哈。我今天和陆源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和梁启超先生有关系啊。梁启超先生字引兵士主人，他的这个引兵其实来自于庄子啊，他后来演化成自己的话叫引兵十年难量热血。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像陆远这样的人啊，他和文学一开始离得很远啊，隐兵十年兜兜转转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但那个难量热血，我觉得这八个字大家容易理解啊，那种对文学的痴迷，那种对小说的热爱，那种对于写作的自信，我觉得我们非常的钦佩， 谢谢， 也希望你未来的创作之路，能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谢谢， 今天也在这儿感谢能够认识你的我们的中间的那个没有露面的人啊，赵兰镇先生。 谢谢， 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陆源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好。大家再见，谢谢。 好。 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